着自己长大。走吧，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。走吧，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。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一首经典老歌，来自李宗盛的《爱的代价》。那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就告诉了我们所有关于爱的真谛，关于爱的一些道理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从这首歌中领悟到那种关于爱情的无奈，包括一些付出在可以说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吧。李宗盛的歌曲总是能够给我们一些反思和思考啊。好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靓颖的《我用所有报答爱》。 却不回

要你在我身旁。 只爱陌生人，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随着血液充满我的身体，开始不由自己哦，你的神秘操控着我们的关系，和你的眼睛没有距离，我继续靠近，想解开秘密，你却把目光闪避，暧昧的让人窒息，这就是我们的默契。你看这房间的角落，不为任何理由困惑，让近距离的对峙更加沉默。我看到面前的漩涡，难道它没有好的结果？除了你，我能偏执什么？我只好，我只好完全去相信你的。 我要找一个合适而不是喜欢的人结婚，于是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种人会常常有可悲的感情，因为他们不仅胆小，而且自私到连付出感情这件事儿都不太愿意啊，所以他们活该在爱情和生活道路上遭遇那么多的磨难。接下来要听的歌来自游鸿明演唱《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》。 我知道我愿意再等，疼不了爱我的人，

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。 别问我为什么